好啦，嗱，頭先咧就一開始我哋就講咧，的而且確後邊嘅政治勢力咧係想香港局勢失控，再進一步升溫，通過大規模嘅警民衝突，咁而喺呢個嘅過程裏邊咧就會更大嘅人命傷亡。我話如果而家醫院危殆嗰兩個係不幸過身，而證明是被警察的暴力打死的話，這個是不歸路的。我當日我記得我講這個南韓的光州事件的時候，我自己說我不想見到這個情況，就是這樣。我一陣講不是說我們這一代的人沒有勇氣，或者不夠後生仔的那種的智慧，或者他們的決心等等，我告訴你打大佬不是這麼打的。其實好了，如果香港局勢升溫，首先會發生什麼事呢？咁樣，我相信在大規模的警民衝突之後呢，現在呢建制派都未出手的，我覺得你看到有些風向的了，開始元秋啊那些就叫政府不要再批這個不反對通知書，這些陷害政府，我告訴你，市民照樣上街，結果一上街就打，如果不批拒絕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話，結果就會更大鑊的。好啦，仲大鑊之後會點呢？咁樣，你根據而家嘅政府手上面有啲咩權力去睇，呢個一定要。第一，根據香港法例，呢個叫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Emergency Ordinance）， 即係我哋一般所理解嘅緊急狀態令。緊急狀態令係咩呢？就係、是、行政長官，我哋以前叫港督會同行政局，呢個係好耐，1949年之後已經有嘅，就係當時嘅港督會同行政局，而家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的時候，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定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那這些規例是什麼呢？包括去下面有列出來的，我不看了，但不詳細說。包括是什麼呢？去壓制阻止某一些傳媒通訊，這個是有這樣的權力的，即是取締那些以前的左報。可以是去由政府去沒收某一些的產業、財產、物業等等這些東西，拘捕任何人、逮捕，不需要落案起訴或者證明你做過什麼，逮捕任何人。那這個呢就對付的呢可能就是互聯網上面的群組、群組的那些的 admin 啦，即是如果不是以往六七年就是那些左部的持牌人啦，當然是。那麼一間我講曬，然後先至講佢做定唔做先，同埋做係咩情況底下會做。好啦，呢、這個Emergency Ordinance 喺大英帝國全部都有㗎啦，馬來西亞就最出名呢，其實喺60年代馬來西亞緊急狀態嗰陣時候，即係馬共顛覆呢個馬來亞嗰陣時候，咁就係一個長時間嘅緊急狀態令嘅，其實。suspend 曬所有公民的權利，就是所謂人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第二緊急狀態，如果頒布緊急狀態，即係嗰陣時山竹咪有人講過咯，可以根據呢個緊急狀態令，即係叫啲人放假噶嘛，行政長官可以強制佢哋放假，就係、是、呢種權力啦。好啦，第二係咩呢？就係宵禁啦。宵禁就係根據公安條例第31条，就係、是、行政長官如果認為公眾秩序有需要，可以藉著命令指示每位人士，或指示宵禁令所指明的任何類別人士中的每位人士，除非根據並按照警務處長第二款所發出的許可證，否則需在宵禁令所指明的地區和時間留在戶內。這個就是可以應用在個別人士，不一定是個別人士的，類別人士的，其實可以是。那就一個長時間的宵禁令就真的戒嚴了。那這個是公安條例第31条。第三，這個在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裡面講得最多的， 很多人忽略的，就是基本法第18条。全國人民代表常大會人大常委呢，就是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內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而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這個就是戒嚴與解放軍出動的基礎了。 6月13號為什麼駐港司令員會會見美國軍方人士，特別強調解放軍是不會出動的，因為駐港解放軍出動是要經過這個程序的，其實就是基本法第18條由這個人大常委即是律戰書提出，就是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香港現在這個局面，而這個局面是危及國家安全，即是所謂外國勢力的問題，外國勢力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的主權，這樣的情況下我講緊就是呢這個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這個就是中國解放軍出動，駐港解放軍出動執行戒嚴令了。67年是有的，就是軍警聯合行動，英軍聯同警方聯合行動，就去搜捕這個左派的暴徒。當然現在的局勢可以這樣說，仍然未去到那個程度，跟1967年沒得比。67年是城市恐怖戰，恐怖分子的炸彈戰爭，所以英軍出動就是一個相當之強的理據，亦都得到當時香港市民的支持。咁即係話如果要去到咁嘅局面呢，佢就要將件事一路一路拱上去啦。拱上去就一定係同人命傷亡有關。而人命傷亡就係雙方都會升溫啦，呢個唔係淨係警法警察升溫，係雙方都會升溫。所以我就剛才我講就係話，究竟而家我哋要第二方面，我哋除咗了解政權之外，我哋都了解其實而家在前線衝擊的人，或者是每一次運動裏面留守在這裡的人，他們那個狀態是什麼呢？他們那個 end game 是什麼呢？諗緊，我不認識那些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通過群組去看，我相信也都未必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但我覺得我只可以即是一個很概念性的一個看法，我覺得現在這一代的示威人士，即是後生這一批，是不是雨傘運動那一批來的，也都不是雨傘運動裏面衝擊那一批來的。很多時候呢，我覺得他們是有一種的所謂保衛香港的一種想法，而那種是更加多是對香港慢慢變成一個自由行的城市，變咗唔係屬於自己嘅地方，好小圈子嘅建制控制咗香港嘅龐大嘅資源，倒落去大嶼山填海，高鐵超支，無限期咁樣無止境咁輸送利益俾呢啲央企，喺香港嘅公務工程，其實我哋係睇到曬嘅，唔係你唔好以為嗰啲細路仔睇唔到，其實我哋一樣睇到嘅。其實每一次嘅反對，立法會財委會武力阻止，然後所有嘢行禮如儀地通過，是這幾年裏面發生的。其實林鄭月娥的政權是可以很 ruthless 地將這些嘢係肆無忌憚咁樣數夠票就過，數夠票就過，我理得你朱海迪、范國威、陳志全點樣奮身去阻撓都好，再唔係報警入叫派警察入立法會，係咪尹兆堅同埋林卓廷仲咩緊呀？刑事起訴啊，許智峰就甩咗搶手機，係咪只不過就唔使坐，但係根本上就已經係搵軍警對付立法會議員啦。而家未有呢件事之前已經係佢哋嗰種嘅情緒，政府對今日你睇嗰啲嘅容海恩同阿葉劉走去見林鄭講嗰啲問題係嘥 Q 氣嘅，佢話由冷氣機滴水到呢個領展商場都係同嗰啲示威者有關喎，個衝擊即係佢哋不滿，這些真的不死都沒有用的。又是我很記得盧建文進去坐的時候，就是在旺角蘇聯裏面判七年最重的那個，他就說幫我看著香港，就是我當時都有就是一些 shocking， 我覺得是在他來說那個就是對這個地方那種感情那種投入的之心，不是只是在那個政治口號裏面體現出來。其實好了，如果他們是背上一個理念，這個理念不是我們純粹講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就是民主自由，即是我們所說的左膠的核心價值，這種人權法治這些。但是你要記住，很多這些在前面衝衝衝的細路仔呢，不一定是年輕人，我覺得很多好，他不一定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論分析，對香港中港關係、一國兩制、港獨幾個選項那條 path 應該怎麼做，完全不是這樣的想法的方式，而是基於一種身份和情感的動員出來的。我相信這個月裡面是大量的人，是年輕人，是因為這種身份與情感的動員而投身在前線裡面，包括傳送物資的女學生。我見到很多傳送物資的女仔，他們沒有站在最前那裡，前面那些人一打手勢說要退，他們就嗱嗱散的，其實但很快又集結出來，好像那些蟻一樣走回出來，又繼續組成這個人鏈在傳物資。這種的情感的動員是在現在的互聯網時代裡面才會是能夠廣泛地傳播，就是直播媒體。你想想，如果你在直播媒體，你在現場裡面的時候，你所受到的那種感染，不是看我們節目，我們那些小孩子不看我們做節目的，其實亦都不是通過這樣的方式 去進行那個政治的啟蒙，而是身處在現場裏面那種一種很感性、很 感覺來的嘛，其實是。所以你見到他們習足，他們已經習慣了那些人是手足戰友，大家有一個平等的關係，好像同班同學或者 OCAM 的同學一起去做一件事那樣，是不是？那些是陌生人來的，其實在互聯網上都未認識，可能在現場才認識，是不是？但每一個人一埋位就進入個角色裡面，而他們那種的為自己 empowerment 那種充權，是在個安息在個現場裡面，他才會感受得到。所以我昨天有些人跟我說，他說、哎、你叫他們快點撤啦，啲防暴隊來緊。我說其實說 就可以說，但是我說沒有用的。即是一個，即是我們這一代之所以難受是什麼呢？是你看著那個悲劇一路這樣走下去的，其實。但是他們那種為自己充權，為什麼會在一個激進運動裡面找得到呢？你想回轉頭，他們這一代跟獅子山下那代最大的分別是什麼？我們那一代，我記得我入中大的時候，那些中大學生部就最喜歡批判這個四仔主義、車仔、老婆仔、樓仔和這個什麼我忘記了，就是說那些大學畢業生呢就完全呢就通過這個物質呢就可以呢就成為社會精英，樣忘記這個社會理想價值。事實上我們那代就是 last 一代，最後尾一班，因為我是小學會考，然後十一班裡面有三至四個人入到大學，大學畢業出來就是已經等定你去做，有些工等定你去做， 你是覺得自己是社會精英，然後我們接受一個主流的一個訓育的制度， discipline 我們自己，咬實牙根，不要搞那麼多事，不要理那麼多事，在公司裡面一路一路每年加 11%、12% 人工，跟著遇上移民潮，上面那些仆街走了，接埋他的位置。這個就是我們所謂修成期這一代，陳建波所說，所謂你不要搞亂我的修成期這一代，因為我們只要妥協，然放低我們的理想，什麼都不要理，香港怎麼不公義不公平，1989年之後這個中共幾咁恐怖，中共的政權怎樣去屠殺自己的人，不要理了，耷低頭攞埋個老闆的位置先，是不是？再不是97之後撇，用自己的能力去解決自己的問題。獅子山下一代就是這樣，我隔離那有問題不關我事，有什麼政治事外判給彭定康，由殖民地政府去搞，我們只要維持這個這樣的秩序架構，不要挑戰這個秩序架構，投票的時候支持李柱銘 OK， 但是不要懟冧這個這樣的制度，不要挑戰這個利益分配的制度，我們就穩坐釣魚船。 你諗下我哋呢一代就係咁樣上嚟嘅，其實冇穩坐釣魚船嗰啲咩呢，個制度係懲罰嗰啲為理想嘅人。八九年之後你睇返轉頭，從政嗰一代有邊一個人可以行到上去？1989年之後，我認識嘅大部分做完區議員就玩完，根本連立法會議員都上唔到，因為嗰個政治資源嘅空間就全面收縮，佢都上唔到，咁你下面嗰啲更加冇機會啦，從政嗰啲人。好啦，制度吸納唔到有理想嗰啲人，但有理想嘅人越嚟越多喎。點解呢？就因為佢哋已經冇咗個誘因去同獅子山下阿陳建波嗰一代等收成期，因為佢哋根本就冇收成期。而家嘅細路就算大學畢業，港大畢業都好，就算讀法律，佢何來有收成期呢？只係打一份工，兩皮嘢多啲，冇家庭背景嘅，你做 iBank， 你讀呢個 international finance， 你做投行有乜嘢用？你隔離嗰個官二代、富二代喺外國返嚟，係讀完呢個 MBA 返嚟嘅名校返嚟嘅大陸人叻過你啦，係咪？好啦，呢個係年輕人，但係我成日話今次嘅運動裏面其實根本就唔係淨係年輕人，有好多我哋呢年紀嘅人或者比我年紀大嘅人參與。因為如果係離開咗呢個利益結構嘅人呢，就係第一退休人士。退休人士佢真係睇到嗰個社會係需要一個所謂嘅理念去轉變，因為權力利益越嚟越集中喺少數人手上，而啲少數人根本就唔係大家認可嘅精英，即係李慧瓊、陳海欣、周浩鼎、鄭榮信呢班。你覺得喂，曾玉成、曾德成都1967年坐過監啊，都受過苦啊，你睇呢啲人憑乜嘢騎喺我哋啲細路頭上，一班咁樣嘅垃圾。好啦，慢慢慢慢，容海欣咪就一個例子囉，突然間石頭爆出嚟，中聯辦要 groom 佢，因為佢老豆華潤集團嘅高層，就係咁簡單。好啦，成件事嗰種嘅不公平，成個制度結構嘅不公平，因為97年之後進一步惡化。港英年代好簡單，起碼佢都唔會話喂大佬邊個唔准參選啊，咁嘅嘢啊，冇話個 DQ 制度啊，起碼佢都逐步開放個選區去吸納嗰啲反對派入去。哎，大家唔好搞咁多嘢，街嗰度投票，仲有咩啊？入到去，佢都明知道，如果封殺曬你嗰啲民選議員嘅話，佢都唔掂噶。我嗰年代就喺立法會做阿 Martin Lee 嘅助手，就好簡單嘅啫。每年財政預算案由 Hamish McCloud 到呢個曾蔭權都會開張單嚟，喂，你哋要乜？我就負責去 compile 個 list， 就 send 俾阿麥高樂，麥高樂就話：，呢啲得，呢啲唔得，我哋就同佢討價還價。到公佈嗰陣時，佢寫翻封信俾我哋，話俾我哋聽：，嗱，我已經應承咗你民主黨 A、B、C、D、E 咁多項。呢個就係以往港英年代嗰種相對比較文明同埋開放嘅體制嚟嘅。Even 佢明知你呢班民選議員係同佢對著幹都好，起碼喺利益分配上係同佢對著幹啦。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一個文明嘅倒退嚟嘅。而家唔簡單，數曬票有咩著數，有咩利益俾李慧瓊，俾吳秋北係咪，俾陸仲雄嗰班友，我使乜理你啫？你泛民你去死啦，喺佢眼中橫掂俾你都冇著數㗎啦，你都係反我㗎啦。喂，以往英治時代佢明白反你係個角色，如果呢個反對派嘅角色扮演得好，嗰個就係建立一個政治嘅穩定。中共是沒有跟反對他的人和平共存的一種這樣的想法的，他是要誅滅對方的，是要消滅，無論今日統戰你給你存在都好，下一秒鐘在想怎樣滲透你、拆反你、消滅你，這個就是他們的政治文化來的。你想想，如果那一代的是這樣，現在這一代就算我妥協了，我做乖仔了，我堅持返呢個四仔主義啦，返返1980年代嘅香港人啦。你四仔攞得到咩？我想問下。你唔係靠你老豆老母你買到樓咩？係咪，我認識嗰啲發展商嗰啲非執董，佢話喂大佬，我哋喺新界元朗嗰啲樓盤主要賣俾老豆老母㗎，根本嗰啲老豆老母賣俾自己仔女㗎，其實係。唔係佢係自己再按咗層樓已經供滿，再按咗層樓嚟去買多一個單位俾自己啲仔女。好啦，佢哋根本冇收成期嗰陣時候，你同佢講乜嘢 去 suspend 佢哋嘅理想願望，唔好衝擊，溫和啲，如果唔係毀咗你前途，對佢哋嚟講根本上就冇前途，睇唔到自己嘅前途。你以為坐完監留咗案底之後就毀咗佢前途啦，咁樣實際上你企喺佢哋個位嗰度，你睇到㗎喇。其實係呀，旺角騷亂裏面判刑嗰啲人你睇到㗎。其實對佢哋嚟講，如果佢乜都唔做，所以佢哋個心態就係點都要做一啲嘢。你喺網上留言成日都睇到佢哋一句說話，唔可以就咁嘅，一定要做啲嘢，一定要做啲嘢。我哋嗰個年代，我哋係會做一啲嘢係好少數，大部分人嘅人，大部分嘅年輕人係咩？你會願意進入去主流。我哋嗰陣時一個情況係咩？就算啊，你係激進運動參加社運嘅學生都好，你畢業之後個社會係仍然向佢哋開放嘅，佢哋可以重新進入返去主流。你見到好多學運嘅人，佢哋係喺啲國際性嘅 NGO 啊，甚至係做專業人士啊，做律師啊等等，係唔會因為佢哋嘅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甚至係佢哋嘅衝擊行為而被社會懲罰，被大企業懲罰，被政府懲罰。但你諗下，而家今時今日嗰啲政治資源俾曬邊啲人？你數唔數得出嗰啲政治助理係乜嘢人？話俾我聽。而家政府裏面位高權重嗰啲人有冇任何嘅政治歷練？連黃之峰都比唔上佢哋。黃之峰嘅演說力量仲強過佢哋。你叫鄭若華出嚟同黃之峰辯論啦。好啦，大家睇到嘅就係呢種咁樣嘅一個騎在人民頭上，騎在香港人頭上，一個利益集團，一個少數的權力精英集團。這個權力精英集團是不是向這個社會大眾開放的？英治時代它都有相對的開放制度去吸納大家入去，現在完全封殺。所以林鄭說施政新風，施政新風發一風就有，我覺得今天它根本就是有份去捍衛一個這樣的一個完全封閉、不公平、不合理的一個這樣的體制。好啦，然後收成期那班就坐在那裡收割，坐在那裡收割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完全無視你下面這班人每一天的生活的困苦，對未來的那種的不穩定狀態。很多年輕人是做散工、住劏房，這個不是說因為他社會流動那麼簡單的問題，這個是結構性的問題來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結構，這個不單止出現在香港，全球化、中國製造業崛起的後果就是這樣。很多 job 沒了，很多 job 去了印度、去了中國大陸，很多中層的管理因為製造業沒了之後，連製造業的中層管理都沒了。北歐行先一步，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人家懂得用所謂的 workfare補助的性質，英國都有的，其實就是給回一些年輕人，由得他們吃，由得他們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些什麼。這個是換取了個社會的穩定。但是北歐你見到很多國家都出現向右轉的民粹主義、右翼的民粹主義，你說這種情緒、這種反應是不是非理性呢？是有的，是有非理性的成分在裡面的。我經常舉例的就是這個 British， 就是這個脫歐，英國的脫歐。你到今日脫歐理性地去計算，對英國來講是害多過利，但是英國人理得你死照脫，是不是？誰說我們不行啊？是不是？那種是一種情緒來的，是一種感性的情緒，不是理性的分析來的。我就是說在一個這樣的時代，一個資訊革命的時代，直播媒體對人的情緒影響這麼大的時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的年輕人是自自然然更加容易地會激進化的。這個不是我們上一代仲計，喂你好少盧偉聰所講，喂你有終生後悔，你計一計你前途，你大學畢業之後有個案底等等，這些咁嘅嘢佢哋已經唔係咁諗。因為我哋以前唔留案底乾乾淨淨個原因係我可以進入到個主流體制，然後我慢慢喺大企業、喺政府公務員體系或者其他嘅組織裏面變成一個組織人，然後一路捱上去嘛，然後我乜都唔理，跟住揾返一個自己同事 又話咁上下人工嘅人去組織家庭，咁咪完成咗中產階級嘅嗰個理想囉。跟住咪修成期囉，陳建波所講嘅，你唔好搞亂我嘅修成期囉。所以呢種咁樣，我剛才一路由嗰個嘅佢哋政治身份嘅認同情感動員，一路到而家佢哋喺互聯網上面圍爐取暖同溫層，到佢哋喺現實生活裏面嗰種嘅挫敗感，你點解決？我想問啦，呢個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得到嘅嘢，亦都唔係林鄭甚至係嗰啲容海恩啊、葉劉呢啲咁嘅 intellectual capacity 嘅人可以理解得到嘅嘢嚟。有冇聽完我都唔知道人哋講乜嘅？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你點可以撳熄，令到年輕人嘅怒火慢慢可以 calm down 咧？所以我見到嘅就會一路 escalate 上去，特別係當佢哋覺得唔可以用自殺嘅方式嚟去犧牲自己，咁咪點咧？佢哋都會選擇犧牲自己，不過係用被殺嘅方式。你諗下，呢個係其實係一個絕望嘅情況底下所出現嘅一種嘅不正常嘅行為嚟。好多人話唔好歌頌自殺嗰啲人，等佢哋成為烈士。其實而家我相信佢哋唔會選擇自殺，而家調翻轉係會選擇被殺。而我可以好肯定，特區政府係對呢種年輕人嘅狀態係一無所知，係一無所知，仲係諗緊要找出嗰啲嘅 TG Group 幕後嘅主腦登廣告嘅外國勢力啲錢係點嚟。問錯曬問題，做錯曬嘢，所以我就話點解而家係一個處於一個咁樣嘅一種內戰嘅狀態？因為權力極之不對等，警方繼續用佢嗰種嘅近乎瘋狂嘅暴力方式去對付示威者，然後不斷去策動傳媒戰去反攻。反攻不成，翻唔到盤，又再嚟勁啲嘅。總之打到一鑊要翻盤為止。但我所睇到嘅係根本翻唔到盤，佢哋只會繼續搏落去，繼續打落去。2014年8月9月28號當日，我喺金鐘添美道，我係親眼目睹警察係唔掹警棍出嚟打嘅，射完出嚟彈就算。當時我已經覺得奇怪，因為我曾經都在政府工作過，我的理解射完催淚彈就拿警棍出來打了應該。但當時的警察是全部沒有去 charge 群眾，四年五年之後已經是完全變了樣，完全徹底變了樣。即是我很有興趣知道究竟現在 in charge operation 的是什麼人，很多人起了他底，我沒有證據，所以我不敢說究竟他是不是中共的黨員幹部等等這些東西。浦東幹部學院進修當然不代表什麼，但是 in charge operation 的人是很有問題，我覺得是整個由6月12號到現在負責行動的行動處的是相當有問題。這個不是危言聳聽，我覺得我當然我所講今集所講的東西最好錯，全部都錯，希望大家鬆一口氣。但如果年輕人在這樣的狀態，而警方後面的勢力是想見香港的局勢升溫的時候，這個就是等於根本是一個流緊煤氣的房裏面，手機響都會爆炸，撳鐘都會爆炸。其實很多人問是不是應該以後不再遊行，有得他放過這個特區政府林鄭月娥那就完了。 這個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 call off 那些遊行，我覺得已經是大家講到口水都乾，政治問題唔可以用警棍解決，唔可以用橡膠子彈，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有乜嘢可以逼到林鄭月娥喺呢啲政治問題裏面作出具體嘅實質嘅讓步？其實係喺建制派手上。亦都希望香港嘅商界今次受損害嘅係新鴻基嘅，其實好在啲人冇話杯葛呢個 新城市廣場嘅。但你睇到嘅喺金鐘 Pacific Place 就唔敢衝入去打。沙田新城市廣場就衝入去打， 華資嘅就衝入去，英資就唔敢打。呢啲華資企業其實都要諗清楚。如果香港局勢咁樣失控落去，等於送中條例一樣嘅啫。受中正寢嘅其實唔係嗰啲年輕人啊。大家諗下，點解有字頭嘅人今次唔出動啊？因為有字頭嘅大佬個個都知道送中條例一個，佢哋首當其衝啊嘛。嚟嚟去咪得新界嗰啲字頭囉。所以你商界自由黨嗰班人係咪真係睇住局勢咁樣變落去呢？咁樣惡化落去呢？宗教界嘅人士包括唔係深紅嘅好多，我相信點解我哋香港嘅精英階層會變得咁懦弱咁窩囊，見到已經係去到咁嘅情況。商界係冇人出嚟撐警察㗎，到蘇花到今日。但點解佢哋唔發揮佢哋嘅影響力，係要求林鄭月娥喺政治上解決呢個問題呢？唔需要再顧左右而言他㗎喇噃，實際上已經係一觸即發，係陷入一個咁樣嘅僵局一個月。無論係撞入浩源或者撞入去呢個嘅將軍澳墳場，呢個唔相信，我唔相信係大家想睇到嘅香港人。郭氏兄弟唔想睇到，李嘉誠唔想睇到，我哋都唔想睇到。第二，前線嘅警察，我自己講過好多次，當然好多人話喺前線裏面控制唔到情緒，會鬧佢哋。但係我覺得前線警察係政客嘅尿壺嚟，尿壺就係咩？用完之後就嫌佢臭，抌㗎喇。林鄭唔會出賣你，其實呢一段說話我都唔想教正佢，唔想教正你哋。但係如果你係警方嘅人，你自己聽住，下一任特首嘅蜜月期係點樣嚟？你自己諗下呢個問題你就知道。任何中共嘅政治運動最終上嚟嘅嗰個人都係通過清算之前掌權嘅人。如果中共唔俾林鄭去獨立調查警察嘅話，即係話當林鄭落台嗰陣時候接手林鄭嗰個位，佢就會通過去懲處警察嚟去攞返市民對佢嘅信任。如果你問我如果唔係點管呢，已經去到咁嘅局面。如果你繼續剝落去，警察繼續剝落去，你以為朱經緯有 number 咩？七警啊，有冇 number 啊？七警，你以為咁樣可以甩到身咩？好啦，監警會嘅人選係會變嘅。你以為689呢扎咁樣嘅全部奴才走狗嘅監警會可以保你一世咩？如果我係林鄭或者我係新特首，一到監警會有建制派奴才到期，我即換，即換，就算我唔換黃色嘅，我換中立嘅律師入去，你哋就死啦！我想話，一個鄭成龍上一屆就釘死你哋㗎喇，喺監警會裏面。因為其他契弟佢會整污糟自己嘅名譽去保你哋咩？係唔會㗎。你要記住上一屆監警會主席郭林廣，然後梁定邦嘅接手冇耐，郭林廣嘅年代已經全部都係建制派嚟㗎喇。鄭成龍當時係新民黨㗎，係葉劉㗎，唔係翟少棠年代，冇咗一嚿雲，冇曬呢啲人㗎喇。嗰陣時已經，你以為我只要搏勁啲你就唔敢搞我哋？千祈唔好咁諗。我想話每一個前線嘅警察，你哋以為咁樣攬住大家一齊就唔會最終俾政客出賣？今日出賣緊你嗰個其實係林鄭月娥，佢唔會賣你一次咁簡單，佢會賣多你一次。中共就是當新特首上場的時候，我怎樣令到這個民望會高啊？鄧小平一復出，第一個清算的當然是四人幫啦。四人幫怎麼說啊？江青在不斷在個監在個公審裏面，他說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冇講錯，你哋今日係林鄭嘅一條狗，同當年嘅紅衛兵四人幫有咩分別呢？唔係毛澤東叫佢哋起嚟嘅話，佢哋會喺上海搞呢個批判海瑞罷官，跟住貼出呢個炮打司令部嘅大字報，向呢啲老幹部奪權，毆打嗰啲嘅老幹部，逼鄧朴方跳樓。所以我就係話，中共嘅政治嘅醜陋嘅程度，唔係你哋香港警察可以想像得到，林鄭月娥想像唔到，香港警察都想像唔到。你以為今日執行呢個命令去攻擊新城市廣場裏面嘅手無寸鐵嘅示威者嗰陣時候，你哋就好威好型，以為冇事唔會刑事起訴，只要我哋打得夠癲，一齊參與呢個犯罪嘅人夠多，放埋反光紙遮埋隻眼就搞掂。我想問無線嗰段片嘅七警有冇見到個樣子，有冇見到個 number 你哋唔好咁傻啦。監警會一查當日邊一個小隊帶隊喺呢度出現，全部要交出嘅呢啲資料。如果我係陳志思，即係我係下一任特首，如果係陳志思，一定唔會係一個比林鄭月娥更左嘅人，更獨斷獨行嘅人。嗰陣時我要攞返市民對特區政府嘅信任，我就會將所有最衰格嘅嘢呃曬林鄭月娥做，唔會俾佢辭職。我唔係話習近平會咁啦，我估計嘅啫，其實我估計嗰啲最毒最賤嘅人係會點做嘢呢？係唔該你做曬呢啲賤格嘢先，打完一鑊啦，好啦，順理成章，林鄭你以為而家嗰個民望夠低呀？今日公佈未有耐呀，未有耐呀，直至到人命犧牲，包括警察，包括示威者，然後問責下台，你係孭住幾多條人命落台？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而家企喺林鄭裏面嘅警察，企埋佢嗰度，你諗下，你係會同佢陪葬嘅，其實，因為新上嚟嘅特首就會撥亂反正，呢個撥亂反正，矯枉必須過正，大家記住，矯枉必須過正。白恤衫、藍恤衫，無一幸免。所以原助級也好，督察協會也好，你們的仇人不是香港人，亦都不是示威者，你們真正陷害你們、出賣你們的，其實是你們警察裏面的高層，以及在政府裏面掌權的政客。你話喂，我冇辦法唔執行命令㗎喎，叛變唔掂㗎喎，工都冇得撈㗎喎，紀律處分添喎，邊個叫你叛變啫？都唔使㗎喎。喂，你話要搏搏唔到喎，咁點呀？大家一齊企喺度囉。再唔係，喂，咁多人話香港人有心理問題，你哋都有心理問題㗎，你咪請假去睇精神科醫生囉，睇心理醫生囉。喂，我哋理解㗎喎，係咪？我哋都要睇心理醫生，你哋唔使，大家都要睇㗎嘛。好多方法我話俾你聽，好多方法嘅，差佬咁醒點會唔知道。呢五年嚟將你哋變成城管、公安咩 Asia Finest 嘥落去呢啲明日黃花，係紀律部隊裏面民望最低嘅，行出嚟俾人鬧，家屬俾人鬧，周圍貼紙。大家冷靜諗返轉頭，示威者又好，警察又好，邊一啲人最想反送中變成警民衝突事件？大家就會知道下一步點做。我唔覺得任何嘅行動要針對警察，針對警察嘅方式係咩呢？係跟規矩。我唔覺得監警會可以封殺曬所有 case，雖然全部都是撲街，但是政治壓力一日存在，一日林鄭出不到街公開活動，好像今天在醫院，昨天盧偉聰記者會一樣被人罵，我相信一定會是這樣。然後外國政府拒絕林鄭月娥出席某些會議，讓她自己躲在這個香港禮賓府裡面顧影自憐。你諗下佢邊度頂得住呀？呢個實際上 唔係要一決雌雄。我成日都話，好多人話我哋要升級打大佬。我最後尾想講一樣嘢，香港唔係中國嘅政治中心，香港係一個金融城市，係一個商埠。商埠裏面嘅出現琴日呢啲咁嘅場面咧，其實係好恐怖嘅，喺外國傳媒嚟講。所以我話警察都唔知道自己喺國際裏面，大佬即係等於大家喺 Siam Square 買緊嘢，喺 Siam Paragon 買緊嘢。就算泰國軍方政變，我想問一下泰國軍人會唔會衝入 Siam Paragon 裏面打人啊？佢啲坦克守住四面佛嗰度，都係確保啲遊客大家繼續喺度 shopping 啦，梗係。你話泰國軍事政變唔嚴重過呢個香港示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面呢，我哋如果要打大佬，就算我哋犧牲幾多嘅示威者都好，等警察開槍都好，最終中共就會喺香港實施戒嚴，呢個係攬炒嘅方法。但係呢個攬炒係未必可以直接動搖到共產黨喺香港嘅主權同埋喺中國大陸嘅管治權。呢個我哋一定要睇，大家好冷靜理性地去諗清楚呢件事。好多人話去到危難嗰陣時候就要犧牲。我哋成日話犧牲最重要係有冇價值。這個不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香港是不是去到這個時刻是要這樣犧牲？即是我是不會可以話到個答案給大家聽，我只是講出我自己估計的幾個 scenario planning， 即是幾個不同的可能性。我自己一路都是比較悲觀的，其實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我節目都知道，一路由六月開始，每一次星期一我自己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我會大約用兩個鐘頭的時間去思考我要講啲乜嘢，咁我就會自己一路喺唔睇資料嘅情況底下去諗究竟可以點樣發生嗰啲嘢。呢個冇水晶球，我覺得等於擠提理論一樣，最好你講完之後最好不要發生，如果不是的話就會一個變成一個 self-fulfilling 的一個 自證的預言。當然我覺得未去到這樣的局面，林鄭月娥下台是遲早的事，中共亦都會處分律政司保安局，因為這個不是他好人的，他黨的為了挽救他自己在香港的共產黨的權威，而個形勢未去到一指爭招夕嗰個情況。下一次嘅遊行，我相信大家要有一個足夠嘅思想準備，盡量見到身邊嘅人係照顧好佢哋嘅情緒。如果見到人哋好激動嗰陣時候，我唔覺得遊行嘅人嘅數目會少嘅，因為即使今次有警員受傷斷手指都好啦，亦都冇林鄭月娥所期望甚至盧偉聰所期望的民意翻盤，他們一路都是以為公關戰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警察後面就以為可以去通過攻擊示威者揚刀立威，然後呢去製造更大的警民衝突事件，然後嚇到大家不敢再來。但這兩個手法我剛才所說是不會有效，不會有效，只會令到局勢再進一步失控。這個很多人都看得到，但是很多人不敢說出來。為什麼呢？因為好像危言聳聽那樣。但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市民，就是等於公司發刑警一樣而已，但是不是代表叫大家不要去參與這個的遊行示威，各種各樣的方式的抗爭我相信會繼續下去，每一個市民亦都會有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色的。咁剛才有多聽眾問我哋星期四嘅呢個聚餐嘅活動咁樣，我哋七點鐘喺呢個亞蘭中心嘅迎喜酒樓嗰度舉行。咁如果你用個 Apps 報名俾咗錢嘅朋友呢就有位嘅 ,guarantee 一定有位。 咁呢就因為反應都好快已經滿咗啦，咁我哋同酒樓嗰邊都傾緊可唔可以即係增加席數呢，咁有啲朋友係親身嚟去報名啦，咁亦都有用電郵嘅方式啊，咁未畀錢嗰啲朋友電郵方式嗰啲呢，咁我就話俾大家聽，你哋到時到下去到酒樓嗰度可能早少少啦，去到咁呢就我哋在現場那裡交錢就可以了。那就五周年就遇上這個香港的大事，可以是150多年來的大事，都不知道好彩還是不好彩。我們的主題就是叫做城寨五周年，就是定了一個叫做 Be Water， 也是今次的逆權六月裡面在運動裏面的一個經常大家講的口號，就是中文叫做上善若水，流動的形態樣。那我成日諗返我哋城寨創辦嗰時候，就已經係將好多嘅即係就組織啊、制度啊、規章全部抌晒嘅啦，其實已經係就係、是、只不過係一個大家走埋一齊做節目嘅一個咁嘅 platform。咁所以先至可以捱到今日。咁亦都因為當大家對香港越來越關注的時候，大家對我們的認識也多了，在街上也有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我很多謝大家對我的問候。其實身體就很難一時三刻，即無論卡文好或者我自己都好，個人家庭啊、身體啊等等，所有問題都是集合於一身，很難會即時會好返的。但是我相信正如今次的運動一樣，陌生人但大家理念相同，一起同行的話呢，就可以呢托付生命的。大家見到在整個運動裏面那些人迷囉。咁所以我哋呢五年走的人，走埋一起的人都越來越多。咁亦都希望可以星期四見到大家可以即係冇乜特別的活動，我哋唔會有人唱歌，唔會有人表演。只不過大家喺一個咁嘅風雨飄搖嘅時間可以坐埋一起。大家見下面，認識下對方。好多時大家我見到大家就係喺留言嗰個 account 嗰個名嘅啫。其實有啲人就話俾聽，我就係邊個邊個咯咁樣。咁我先至醒起，哦，原來你就係邊個邊個咁。咁我哋有位義工啊 ，Joseph 咧就做咗一張好大嘅一種 lego。咁咧就好得意嘅，其實佢我諗幾千張嘅幾千個砌圖啊，其實。咁呢就等我 send 俾阿 Lance 睇下可唔可以擺出嚟睇下先。嗱，佢係用 lego 砌圖砌出嚟㗎。咁呢就係阿李小龍喺電視訪問裏面嗰個嘅畫面嚟嘅。咁都唔知砌咗幾耐啦今日。因為我話佢哋啱砌好，咁我哋咧就會喺嗰個晚會嗰度咧，即係星期四咧，我哋會擺喺度俾大家睇下。咁咧亦都係我哋籌款嘅一個唯一嘅一個俾大家鏡頭嘅。咁喺度介紹一下先。你睇落去，其實你阿 Len 所以放大啲睇下，你就知噶啦。即係唔係因為個 pixel 嘅問題嚟嘅？係啦係啦，大家睇到係每一粒都係 lego 砌圖嚟嘅。咁而家年輕人嘅毅力都唔係我哋呢一代可以理解嘅。其實當佢哋揾到佢哋自己理想佢哋鍾意嘅嘢嗰陣時呢，原來可以係付出好大好大嘅心力去完成嗰樣嘢嘅。咁所以亦都係我對香港有信心嘅原因嚟嘅。而家係好艱難，我覺得好多人情緒上好抑鬱。每一次我睇完呢啲片之後呢，我自己都瞓唔著覺。其實琴晚我自己瞓得好差，我相信大家都係一樣。但是我們經歷了這麼多的風浪，由這個中國最動盪的時代晚清的衰落開始，我們建立香港1842年開始，然後太平天國直捲整個華南，整個內戰死了幾千萬人，然後廣東省的人走來香港，這些華人來香港慢慢發展出我們華人的社會，然後跟著到這個中國的北伐，然後到抗日，然後到國共內戰，然後到1949年中共建政， 成日每一個關頭都係諗住香港就嚟消失，會被提早收回，我哋嘅呢個作為一個自由嘅城市嘅希望幻滅。呢個歷史上面有好多嘅譬如波蘭嘅格但斯克都係嘅，曾幾何時佢一個自由城市嚟嘅，係屬於波蘭之外嘅自由城市嚟。咁呢啲城市好快當佢哋返返去一個母體，就會佢哋嘅色彩就會失去。咁香港我覺得22年呢，其實1997年到而家已經足足22年，一整代人1997年出世嘅而家已經22歲，就係企喺防暴警察前面呢一代。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個勇敢，所以我哋睇到希望。今次唔係話大家口號式不切割，我相信係一種情感嘅動員嚟嘅，都係包括對我哋呢一代，唔係淨係佢哋，包括佢哋所做嘅嘢對我哋呢一代都係一個情感嘅動員。而我相信我哋經歷過咁多咁多嘅大中國近代史上面嘅大件事，其實香港人都有份嘅。其實20年代省港大罷工，跟住到30年代日本侵略，跟住日軍攻佔香港，香港保衛戰308個月，跟住英國受降下國少將返嚟，提早搶喺呢個中國軍隊之前接收呢個日本嘅投降，跟住以為共產黨嘅軍隊會殺過嚟，結果毛澤東、周恩來留低咗一個咁嘅窗口喺度，跟住寒戰，香港成為呢個西方冷戰嘅圍堵中共嘅一員，跟住1959年嘅右派暴動，66年嘅天星騷亂，67年嘅左派暴動，跟住1979年麥理浩訪華，鄧小平同佢講會決定1997年收回香港，港元大跌，跟住搶廁紙，跟住戴卓爾夫人喺呢個大會堂撲喺度之前啦，跟住港元大跌，然後一路睇住成個過渡期，主權移交，香港嘅動盪。朋友、屋企人、認識的同學一個一個咁走離開香港。嗰1989年到1997年呢段時間，有成我諗50-60萬嘅香港人散居喺世界各地。好多人以為就咁離開咗就完，結果原來唔係，因為互聯網嘅時代，因為直播媒體嘅時代，喺今次嘅反送中，我哋又走翻埋一齊。咁所以我覺得正正就係香港人嗰種嘅精神面貌，係令到全個世界都睇得到我哋嘅人嘅質素係點樣。我哋係無愧於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所以喺我哋嘅宣傳片，我成日講香港呢個城市之所以偉大，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嘅股票市場，唔係因為我哋嘅基建硬件，唔係摩天大廈，因為我哋啲人。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